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程的嘉宾了，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丽华。丽华， 大家 好， 我又来了。 啊，很着急啊，我还没有说完，那你就出现了。 对，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呀？ 是的，是的，有点。我一般会就是紧张的时候会去咖啡厅买一杯咖啡，就那个去买的路上和买完回来的路上就消除了一些紧张。然后在 这个方法我绝对不可以用。 对， 我太紧张了，先不播了，我去买一杯咖啡。 对，因人而异哈。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 是 对吧？刚说的这个是瞬时间的这种紧张， 对 对吧？那有的时候呢是这种长期的一个紧张的状态， 是， 比如说我们生活太有压力了，那就等于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没错， 那也是需要一些放松的， 对 吧？ 对， 放松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方法，那丽华我觉得应该是散步，应该是很好的， 我特别喜欢， 对吧？ 特别喜欢散步。 散步的时候你可以去放空， 对对，一些压力啊，可特别特别舒缓压力，然后可以在家附近的小公园啊，或者是专门去一个比较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去散散步。 这个得到的效果呢，可能就是非常缓慢的这种治愈， 没错， 它是很有效果的一种治愈吧。 对对对，要定期去一次。 定期去一次。 要定期散步的， 定期治疗，定期 healing。 对对对，我们一般就现代人的压力都很大嘛，所以有的时候是刚才朴主播说的长期的压力，也有的时候是一些瞬间的压力。其实这些瞬间的压力积累久了，也会变成一个长期的压力嘛。所以大家可以去到一些比较跟我们这个节目有关了哈，去到景色比较好的地方，或者是公园，家附近的小公园都可以，去散散步是非常有利于舒缓压力的。 对啊，渐渐的要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了啊。最近的天气也是慢慢的暖和起来了，对了，也到了散步的好季节，所以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个景点儿，它呢就是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公园吧。 没错，就是位于京畿道水源市的广桥湖水公园。以前我们介绍过一些日山的一些日湖水公园嘛， 对对对， 但这是位于水源的，离我家也不远。我是比较经常去这里的。对， 看来这个真的是很了解了啊。 是是，但这里这个建造这个公园还没有太长的时间，没多少年，所以算是水源市内比较火的比较新的一些公园了。 我觉得公园和这些博物馆什么的或者是古迹不太一样，它越新的话可能大家越喜欢吧。 对，越喜欢，因为设施是越新的嘛。 对对对， 因为在韩国同时也拍摄过这个阿爸奥迪嘎，就是 爸爸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的，对，就演孩子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是经常会出现在这里拍摄的一些画面和场景的。 那 所以 很适合， 很有人气， 对，很适合亲子的互动， 是 是啊。我听说呢，这里也并不是说我新开了一块地，然后建的一个公园。 对， 它以前是有前身的， 是的， 之前是一个游乐园，是吧？ 是的，是的，就用韩文直译过来叫远川游园池，就是一个游乐园。那在以前，这里是被称作国民景点的。 这是国民级别的。 对对对，所以这里本来就是比较有名的游乐园，或者是主题公园哈。所以呢，其实对于住在离这个公园不远的人来说，这里算是非常非常具有一些儿时的回忆的一些场所了。因为学生们会平时，学生们就是在春天特别是会带着一些盒饭呢，学校组织去野炊，那还可以在湖水上坐船，情人们可以在这里约会，夏天呢也可以来这边玩水。然后还有很多人在湖边垂钓的。 这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公园，对吧？ 是 啊，老人家可以来这里回忆一下，因为毕竟他们年轻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国民级别的 是 约会景点。 对，因为时间过了很久嘛，所以当时这个远川这个游园池是变得越来越旧了，所以之后呢，很少会有人来这里了。那因为在附近开发了这个新城市，所以连公园也一起被重建了，所以现在重新又有很多人来的这里游 玩。那既然被称为国民观光地，我觉得那周围的景色或者是公园里的景色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吧。 没错没错，而且公园本身的面积非常大，不是一个小型的公园啊，不是我家旁边的公园，小公园，非常大，非常开拓，而且还有湖水，里面有人工湖嘛，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爬到这个瞭望台还有这个观景台，瞭望台上俯瞰这个湖水和周边的景色的话，真像是一幅非常非常美的艺术画一样。而且特别是在太阳落山之后，有这个专门的一些灯光的一些灯景也是非常美的，和白天的